吹过了一沙的风，带来一阵蒙蒙的寒雨，雨中的山上是一片翠绿，只怕是转眼春又去。雨呀雨，盼望着有情。